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， 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最近呢，在北平洋汽水、稻香村炸串等承载70后、80后童年回忆的食品纷纷回归之后呢，另一款产自北京的魔奇饮料也回来了。消失了16年的魔奇饮料竟然成了网红爆款商品。听说啊，首批10000箱桃汁饮料上市仅3个小时就销售一空了。其实想想这些小吃零食，归根结底是让大家引起共鸣，一起怀念小时候。想想小时候走在街上吃着5毛钱冰棍的场景，一去不复返了。怀念着以前的同时，我们也在憧憬着未来。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，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你是不是想我整天忙着追求，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，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，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，心跟着希望在动。

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用音乐装点生活。有人说，歌手张宇明明是个无比幸福的人，却一直唱着悲伤的情歌。其实可能是因为他与妻子十一郎彼此都懂得感情的意义，才会一起心有灵犀地写出那么多触动人心的歌吧。据说有一次张宇因为工作忙很少回家，张宇妻子十一郎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有感而发，随性地写了一段随笔丢在了桌上。后来张宇回到家后呢，以为是歌词，就给他谱了曲，于是才有了《囚鸟》这首经典老歌。

今早死要来陪住你，我已是告别离，并不很凄美。我还如何撇下你？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心却一无所扰，只想换得半世笑。

守护着你。